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 爱不爱我，这首歌当年在各地的各大流行音乐的排行榜上前所未有的占据了榜首将近一年的时间。80年代摇滚之父崔健种下的种子，到了1997年已经开出了一些花朵。 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面对我一脸无感， 我一脸无感， 我 就要回到老地方。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音乐的世界里一柱之恨总是会有，我想朱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1998年他推出了自己的全新专辑，叫做《梦的翅膀》，这张专辑也是开创了大陆 R&B 风格的先河，非常的国际化。业内人士说，这是1998年最重要的一张专辑，没有之一。其实朱桦的唱功在当时的大陆乐坛来说绝对算是首屈一指的，然而他却一直没有大红大紫，唱了很多年，不得不说这也是一种遗憾。这首歌也是他当时的心中所向，《梦的翅膀》。 和笑容编织成这个梦，梦中的这一切有谁能懂，只有你我在其中相知相拥，紧握住我的手，让我感觉你深深的回，手牵手在爱的天空任你遨游，从今后让我分享你年少的青春， 98年朱桦的这张专辑里面的9首歌几乎首首都是经典，《梦的翅膀》、《听吧》还有《只要曾经拥有》，当中有一首《如愿》，它的前奏有一段非常煽情非常有磁性的英文独白，说着在梦里我们在一起，在梦结束以前我要记住你的笑、你的吻、你的眼神。其实这段独白正是出自朱桦的好朋友费翔，他熬了整整一夜才熬出这两段深情的独白，的确是增色不少。这首歌《如愿》， 心中的答案，让纯真的心

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声音，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如今很多的孩子都曾经或者是正在幻想着一夜成名的神话，但是对于内地最早的这批歌手来说，几乎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在一夜之间就成名立万的。后来的歌坛大姐大，九十年代的歌手陈明，他也是草根出生，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拖拉机厂当女工，当时就觉得这个工作实在是不适合自己，于是南下深圳，在一家夜总会开始唱歌。内地如今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老歌手，其实一大半都是从夜总会开始唱起来的。每个人在深圳的各个夜场辗转换场，陈明当年也经常穿着婚纱骑着自行车来回的跑场。几年之后，小女孩熬成了小天后，她的那一首《为你》开创了当年所谓的世界音乐编配的一种风潮。这首歌呢，是福克为陈明量身打造的，当时他最为人称道的就是把各种民族音乐的元素和世界音乐的元素都融入到流行歌曲当中。当年那个婉转如水的陈明，在这首歌里也变得奔放和直接起来。 为你疗伤，尘世中流星雨。 阻挡，带我的温柔为你疗伤。尘世中流星一种红，那是飞身之间变了他的方向。一路为你送让，冬雨暖阳，抚平你心中的点点忧伤。一路为你擦亮满天星光，如果你在黑夜迷失方向，让爱为你导 陈明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变的歌手，最早的《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的时候，他走的还是当年岭南派的女歌手最盛行的清新小情歌的路线，而到了《寂寞让我如此美丽》的时候，又变成了夜色下冷艳的女子。刚刚这首《为你》当中，陈明已经开始显露出了歌坛大姐大的气魄。虽然我们每天都在听歌，虽然每天每年也会有大量的音乐人在写歌和唱歌，但是九十年代的盛景好像是一去不复返了，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也是越来越难。最后这首歌来自于顺子，写一首歌，明天见。 想把所有烦恼都忘了。